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他还是问，也不确定谭燕西一定会答。他呼吸微沉的样子似已经睡过去。是过了好半晌，看见他喉结微动，声音低哑地传过来。 你下去叫姚妈给你做点吃的。 周迷不意外自己得不到答案，而他的回答是无声伸出手臂会抱住他。又过去好久，谭燕西才动了一下，低头来，微微干燥的嘴唇轻触他的脸颊，再往下找到他的唇，轻如点水的触碰，最后也不过变成一个绵长而温柔的吻，比昨天那一个更让周迷有心悸感。他受得了他游刃有余，或是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强势，但受不了这样一种无声袒露的柔软。是女人弱点，天生更易共情，可一旦心软了男人的柔软，怕是也要把自己都搭进去，昭彰的一种觉悟和警告。周迷还是没有逃离，轻如浮尘的声音说给他听，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。 我不饿，我就在这陪着你。 春日夜晚寂静又闹嚷，周迷睁眼听见窗外的风声夜声，依稀还有鸟鸣啾啾和遥远的一声猫叫。听了一会儿才去摸枕边的手机看时间，黑暗里盈盈一片白光，数字指向凌晨0:37。醒在一个十分尴尬的时间，肚子里唱空城计。他爬起来，想下楼去看看姚妈睡否，能否蹭得一顿夜宵吃。刚撒上拖鞋，身后谭燕西沙哑的声音问他： 几点了？ 凌晨了。 饿了， 我正准备下去找吃的。 半分钟后，两人走出房门，周迷撑着栏杆往楼底下看一眼，门厅和客厅里都已经熄了灯，只走廊里燃了一盏壁灯。周迷转头小声开口： 姚妈可能已经睡了。 两人好像于无声间达成默契，下楼梯时动作极缓，几乎没发出一丁点声音。穿过一楼走廊右手边的弧形门洞便是厨房，进门的位置是储藏间和冰箱，上两级楼梯才是洗切煎炒的区域。整个厨房无论是墙砖亦或是地砖，都叫姚妈打理得纤尘不染。周迷开冰箱门检查里面有什么食材。 我可以做三明治，你吃吗？ 还有我点菜的余地吗？ 睡一觉后，谭燕西好像满血复活，也有经理在跟他开玩笑。周迷拿出鸡蛋、吐司片、西红柿和生菜叶，放在水槽边的琉璃台上，先开了水龙头清洗西红柿和生菜，一面指点着谭燕西给他找两个干净盘子。谭公子倒没觉得刨厨一事委屈了他，还挺乐意帮忙，可他穿着这系带的灰色睡袍在厨房里晃荡一圈，对着厨房陌生的仿佛压根儿不是他自己的家。周迷无奈指挥： 灶台下的那个大抽屉你拉开看看。 谭燕西弯腰抓着拉手一拉，里面还真是整齐堆叠的盘子。 他笑着朝他递来一个仿佛是夸他这也能猜到的赞许眼神。周迷一瞬间无语。西红柿洗净，他拿下砧板切片，谭燕西就离他半米远，暴毙看着琉璃台沿的他。 你上回说你做饭妹妹都嫌弃，可我看你切菜动作还挺利索。 都是花架子，你别信。做饭这件事让我相信了有些事可能真的得看天赋。 他给他打预防针，谭燕西笑了一声。 三明治还能多难吃？ 周迷摇头，仿佛觉得他还是见识太浅。他把切好的番茄片装进盘子里，无意间一转头，吓得差点尖叫一声。门口站着姚妈，手里举着饼盛一干。姚妈也被他吓得差点心脏都跳出来。 哎呦，我说厨房里稀稀索索的，以为进了老鼠呢。 我们有点饿，准备做点东西吃。 祖宗哎，大半夜的把人魂都吓没了，怎么不叫我来弄啊？ 估计你已经睡着了，不想吵醒你。 姚妈把手里撑衣杆立在门边，摘了挂钩上的围裙。 你俩坐着去吧，想吃什么我来。 姚妈，你休息去，我们俩自己来就行。 哎，反正我要等着给你们收拾。 那您简单弄一弄就行，我打算做两个三明治，菜已经切好了。 去吧。 周迷和谭燕西去了客厅，感觉坐下来还没过去十分钟，姚妈就端着两个白瓷盘子出来了。盘子里各放三芽切好的三明治，里头层叠放着培根片、西红柿、鸡蛋和生菜叶，无需用筷或叉，那大小手拿着直接吃刚刚好。周迷不禁感叹，专业的就是专业的，他做的味道还赶不上便利店八点过后半价销售的水平。而姚妈做的却仿佛该坐在五星级酒店的床上细品，手边再配一杯浓缩咖啡，就是完美早餐。这一点分量做夜宵刚好，不会叫人积食而睡不着觉，但姚妈还是不免念叨两句。 哎呀，多大的人了，跟小孩一样，不正点吃饭，过了饭点跑厨房偷东西吃。 我们错了，下次一定不给您添麻烦。 周迷是因着唠叨而瞬间心里几分酸涩，因为三年来再也没人这样唠叨过他了。一会儿姚妈回储物间给周迷拿了一套干净的洗漱用品，牙刷、毛巾、浴巾和睡衣一应俱全，都是装在磨砂塑料袋里未拆封的，像是酒店备品。 哦，谭妍希的几个升职辈小孩们有时候会过来，所以得常备着洗漱用品以应不时之需。哎，周姑娘，明儿几点起床？ 七点。 好，那七点半吃早餐。习惯中式还是西式？ 我客随主便。 啊，你们可还有别的事？没事，我收拾过厨房，就睡觉去了。 没事了，您赶紧去休息吧，真是打扰您了。 啊，好好，没事，你们早点休息啊。 姚妈往厨房去了。周迷抱着洗漱用品再跟着谭燕西上楼去。谭燕西指一指衣帽间和里头的浴室，叫他自便。他坐在床边点了支烟，拿过手机检查可有什么要紧短信， 眼角余光里有什么闪了闪，抬眼望过去，是衣帽间的镜子。那镜子是立式的，靠一侧衣柜斜放。镜子里，周迷低头把身上毛衣和牛仔裤都脱了下来，披上了杏仁白色的绸质睡衣。他并非揽镜自照，不过恰好那儿有只换衣凳。周迷脱了衣服在凳子上，就撒着拖鞋进了浴室，顺手关上了门。那门是长虹玻璃材质，影影绰绰地透出灯光和轮廓。方才镜子里晃过的是他肌肤的颜色，像是霜雪沐浴着月光的一种冷白。谭燕西咬一下香烟的绿嘴，目光深两分，无声地笑了笑。周迷洗完澡，从淋浴室出来，找到抽屉里的吹风机，接上电源吹头发。这时候，谭燕西推开门走来刷牙。浴室干湿分离，洗漱台足够宽敞，他往旁边让了让，吹头发时往台面镜里看，心里有种奇异的不真实感，因为这场景过分日常。周迷一头长发打理费劲，一吹要吹上半天。谭燕西洗漱过后却不急出去，靠着台沿看一眼，忽地抬手拔掉了吹风的电源线，浴室里突然安静。周迷愣了一下，下一秒，谭燕西走近两步，一把将他往后一推，后腰抵住台沿，一并他抬手又按灭了浴室的筒灯，止于一盏镜前灯。那镜灯是绿玻璃灯罩的古典样式，澄澈的浅黄色灯光模拟月光的质地，昏昏的照不明细节，可只知轮廓和形状，人仿佛便是与什么不知名更不具象的情和欲本身做缠斗。周迷被谭燕西半抱在怀里，额头抵在他肩头，紧紧咬着嘴唇，一条手臂绷得笔直，反手撑在台沿上，像被人推下悬崖，示意不得不抓住一点什么作为救命稻草。人是孤舟，浊浪急流之后，于滩涂搁浅，最后身体倾颓滑落，手掌不小心打落了台面上漱口的玻璃杯，在地砖上跌出脆响，万幸没有碎裂。谭燕西一把将他抱入怀里，好像捞起溺水之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周迷伏在谭燕西胸口，等呼吸平静些，才将他推开。周迷掩上衣服，拾起地上的玻璃杯，再去抬手开灯。他脸上几无表情，拿起吹风机的接头去接插孔时，微微颤抖的手指才泄露心事。谭燕西方才是直接拔了线，开关并未关闭，因此一接上便是轰轰的响声。他几分慌乱地调转了吹风机出风口朝自己，而此时谭燕西栖身过来，要以手指去抬他的下巴。他下意识一躲，谭燕西笑了声，恶作剧得逞一样，才拧开水龙头去洗了洗手，紧跟着浇一捧清水，又洗了一把脸，拿干净毛巾擦净，转身出去。周迷心乱如麻，吹干头发走回床边。谭燕西侧躺，手臂支起脑袋，正在翻摊在被子上的一本英文杂志。周迷掀开被子躺上去，谭燕西看他一眼，将杂志一合，扬起手臂，随后往床头柜子上一丢，没落稳又啪的一声掉在了木地板上。谭燕西还是维持着手掌撑住脑袋的姿势， 不过这一回不是看杂志，而是看他。清冷兼具明艳的一张脸，和他性格一样总有矛盾之处。像是冻牛奶一样的凉白肤色，他因此觉得方才自己是在亵渎一段月光。他眼里总有过分清灵的静，好像有时候是刻意让自己的灵魂脱离到上空，谨慎地审视自己，也审视他。但是方才那盏镜灯前，即便不看他的眼睛，只触及体温，他也知道，这一回他的灵魂来不及逃离，眼里只有沉沦的热度。周迷再处变不惊的人，也经不起这样居高临下般的凝视，尤其他薄唇紧抿，似笑而非笑的神情，若有所思，又似言盼。周迷很不自在，于是抬起手臂，将他脖子一搂，两人脸是倒着的，鼻尖碰了一下，周迷再凑近些，吻他。过分别扭的一个姿势，谭燕西不由笑了，退开，支起身体，关了卧室灯。黑暗里，这个吻没继续，而方才预示的事也不是前奏。周迷承认自己弄不懂他，好像他觉得自己是块红丝绒水果蛋糕，并不及一口气吃完。草莓、鲜奶油，亦或是掺红曲粉的戚风，各有各的品尝顺序。谭燕西手臂搂着他的腰肢，卷一缕他的头发在手指上，又松开叫他弹回去复原。他打了一个困倦的哈气。 要不，你搬来我这儿？ 搬过来做什么？你自己都不常往这儿来，只要我困在这屋里，眼巴巴地数着日子等着你过来。 你这就是欲加之罪了。你搬过来了，我自然每天都过来报道。 天天见面，不会厌倦吗？ 谭燕西搂他的动作便狭腻起来，手掌贴着他的后腰向下，极富暗示性的摩挲。 怎么会？ 我从来不高看一切素朽的东西。 什么是素朽的？你还是我？ 周迷点一点他胸口。 我们吧。 谭燕西笑了，虎口轻轻地掐住他的两腮。 你这嘴里从来就没句好话。 清晨七点，闹钟震动第一声的时候，周迷就醒了，一把摸出枕下手机掐掉闹钟，动作轻缓地爬起来往浴室去洗漱。他掩上了衣帽间的门，方才开灯，怕灯光透出去打扰人休息。等收拾停当走出来，昏暗里谭燕西出声。 几点了？ 快七点半了。 你先下去，我一会儿就下来。 楼下姚妈正在往餐桌上端早餐，蛋饼、生煎包和白粥，散发袅袅香气。周迷坐在餐桌旁不动筷子，姚妈开口。 你先吃，可别管那祖宗。 没事，等他一起吃。 姚妈看他的眼神都更温和两分。 啊，那我去给你热杯牛奶，你先喝着，垫垫肚子。 十多分钟，谭燕西从楼上下来，已是穿戴整齐，衬衫外一身灰色西装，面料质感亦或是裁剪无一不精良，这一身十分正式，大抵他今天得出席什么重要场合。 谭燕西走过来，将椅子往外一提，把挽在臂上的深灰色大衣搭在了椅背上，坐下吃早餐。周迷一时忍不住要去看他，他气质本身是一装一邪，但今日这身装扮让他比平日清正了三分。他真的信这是政界新贵亦或学界精英。他喝着清粥，心想， 人类劣根性偏爱好皮囊，黑的都能描补成白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